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读一读民国才情恋人的情书。爱情来临时，每个人都会成为诗人，而原本就是诗人的人则会成为情话专家、京剧文豪。此时他们说出的话、写出的句子，每个字都发着金光，带着火焰，浸着蜜糖，光明、热烈、甜蜜到甚至发腻。让我们一起走进沈从文先生和他的爱人张兆和的爱情世界。他和他的爱情只爱过一个最好年龄的人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每当看到这种美好的句子，都会想起仓央嘉措来。他曾写过这样抵死缠绵的诗句，来表达他那颗爱欲之心。愿与清洁百年好，不惜金屋被藏娇，疑似碧渊水晶宫，处得珍惜与其宝。即便他后来被废除，却仍然执迷于只为途中与你相见的爱欲红尘中。可见红尘里的情爱是如佳期美梦般让人没有拒绝的力量。而那时的诗人沈从文就好像仓央嘉措这般，心底始终怀揣着抵死缠绵的爱欲之心。沈从文开始了自己对爱情的漫长追求，并在3年9个月的时间里为心中的姑娘写下了大量的黏腻的情书。在那些如暴风雨来袭的情书里，他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一个奴隶的位置，几乎卑微地爱着她，把她视为自己的顶礼膜拜的女神。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都不会老去，但诗人自己却老了。这句诗句我每次想来心都是凉凉的，我会想到看过的某一个片段。那时当诗中的女子在现实里老去的时候，有人指着他的肖像问病床上的他：“认识吗？”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又说：“我肯定认识。”可是这么说着的他，却再也叫不出他的名字。这是2003年的春天，张兆和93岁。一个月以后他溘然长逝。只是我一直想问的是，在他闭眼的那一刻，他是否还记得那个人，那个给他写下那么多那么多如同愿违一般迷人的句子，那个与他携手共度55载岁月的男人，是否还记得？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，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。我爱你一天 总是要认真生活的一天，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。为这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，我一定要努力做个人的。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，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带给我的光明，却慢慢的使我不同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你。开轩听雨声，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今日打开手机追一心爱的人，祝我幸福快乐，也意盼每一个人都好像我。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窗外暴雨如注，伴随雷鸣而至的白光冷冷地投在老人身上，老人睁着眼愣愣地望着早已被雨水磨得模糊的窗户，一动不动，瘦小的木屋在雨中剧烈地晃动着。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 你可是在想些什么？是远行的二老翠翠，还是翠翠的可怜母亲，你的女儿？ 我小心地询问，可你只顾看着窗户，什么也不说。 错啦， 老人叹了一口气。我搓着冻疼的手凑了上去，他紧了紧眉头，轻轻地叨念， 都晚啦。 是啊，当然晚了，是你估计错了翠翠的心意，一个劲儿的撺掇大佬，让他主动一点又一点，不断的给他暗示，又替他出谋定亲的方式，直到不会唱歌的他同弟弟一道较量，结果才发觉给翠翠粉色梦境的是二老。这当然是你的错，是你和大佬一厢情愿，水灵的翠翠才不这么想。 翠翠啊， 看到你的脸上荡漾出浅浅的暖意，我住了口。雨点秘密地敲击在头顶的木梁上，一阵怪叫的闪电打乱了周遭的空气。为了翠翠，你一趟又一趟地跑到顺顺家，拐着弯儿打探顺顺的意思，费着劲儿估摸二老的心意。可你不会说话，吞吞吐吐，说了一堆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努力地眨着眼睛，似乎要用眼睛将这错乱的事情讲清楚。顺顺的牌打了一圈又一圈，葫芦里的酒添满又喝尽，纵使旁人怎样拍拍肩膀安慰，你老实的笑笑，其实也已明白，所有的一切都错过了原本最好的时机。大佬在滩头出了意外， 如何能在这个时候厚着脸皮将翠翠嫁给二老呢？你不愿意让翠翠吃亏，听闲话，受嫌弃。你不懂。老人笑了笑，几乎快把眼睛里的几滴光亮挤出来。我懂，我当然明白。你可以吃亏，但翠翠不能。你是极受人尊敬的，你是爱面子的，所以你说的话有好多弯弯。可他们不理解，反而觉得你假意巴结。你一遍又一遍地试探对方的心意，免不了惹来对方的嫌恶。你是怕了，害怕翠翠会和她妈妈一样，没有明媒正娶，所以你尽力了，尽可能地做出了尝试与努力。我忽然焦急起来，望着老人，想在天际线泛白前让他心安，因为我知道将要发现的事。可你不听，固执地笑了笑。我慌乱瞥一眼窗外，时间可否回溯，让我重新和你作伴，哪怕也只是一晚呢？怎能让你就这样苦笑着假装释怀呢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向翠翠解释，你就不会这样难过，她已经长大，会理解的。可是你没有等我，一口气喝下了我手边的孟婆汤。你终于还是合上了眼，永远的沉沉的。是我一开始误解了你，是我错了。我把你的名字签好，合上了司命部。下次吧，让我从头陪你走一遭。窗外的雨停了。 骑单车，草绿了。夏天，晒太阳，花开了。牵着手，叶子黄了。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，一寸能许一个愿望。冬天，挑灯夜读。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。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，爱超精彩，就想要简简单单快乐。 四季更替， 温暖每个心， 真情不变， 温暖每一个心。

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！ 叔叔，小点声！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，社会时事，生活娱乐，体坛风云，乐坛万象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，我们的声音有力量。 Don't feel like going home, but all my cash is gone. 游戏世界欢乐多，泽华给你讲解说。 大家好，我是泽华。哎，我们都知道呀，篮球在全世界是一项非常火的运动。那随着游戏的发展，篮球游戏的问世，让每一个篮球迷就算在家中没法打篮球，也能体会到篮球的快乐。而现如今呢，最大的篮球游戏制作公司当属 2K 公司了。 2K 公司呢，在前些年是挤掉了当时非常流行的 EA 公司所做的 NBA Live 系列，成为了篮球游戏界的领头羊。那么这一期节目就带大家看看 2K 公司推出的最新一款游戏 NBA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正式进入这款游戏的介绍。首先进入游戏，您可以看到封面人物保罗乔治，接着是 2K 历届篮球游戏都会有的一段开场动画，你也可以选择跳过来直接进入游戏菜单。菜单呢，相对于前几部来说是做得更简洁了一点，有快速比赛、辉煌生涯、梦幻球队、传奇经理、终极联盟、 2K TV 选项特性，还有退出。下面呢，分别给您说一说第一个主菜单快速比赛。快速比赛呢，里面包含快速游戏，也就是立刻选择两支球队进行一场比赛，还有今日 NBA。 正版的游戏呢，它会随时连接网络，而我们在今日 NBA 中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今日比赛的一些赛况以及集锦。在线比赛就是连接上网络，同全球的玩家进行球队之间的比赛。 2KU 是 2K17 这款游戏的教学，我们可以通过看视频来学习如何控制球队球员进行比赛，同时呢，你也可以进行一些自由练习。接球模式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模式，每一代系列作品都有。您可以控制球员在接球场进行 1v1、2v2、3v3、4v4、5v5 的接投篮球比赛。那第二个主菜单，辉煌生涯。 辉煌生涯模式呢，则是从 2K11 就开始有的游戏模式。您可以在该模式中选择自行创建一个球员，自行去捏脸，之后从选秀开始进入 NBA， 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。而在 NBA 一场一场的比赛中，不断加强自己的能力，最终成为一代传奇的模式。那本作中呢，与之前不同的是，我们得先打高中联赛，再选择一所大学去打 NCAA。最终呢，根据大学比赛的成绩参加 NBA 选秀，成功进入 NBA。 那多了很多剧情，也是更加的接近了现实。那这个模式呢，也是很消耗时间的。如果您是一个有篮球梦的朋友，不妨到这个模式中去尽情释放吧。第三个主菜单，梦幻球队。您可以组建一支包含过去和现在球员的球队，也就是说自己组建一支历史现役球员都有的球队，来进行不同的游戏模式。那说到这里呢，就不得不说游戏中的球队，它除了有现役的以外呀，还有一些出名的历史球队，比如说最早的涉及到了1964-65赛季的凯尔特人，1964-65赛季的湖人，还有1970-1971赛季的雄鹿等等。而靠近现在的呢，比如有2012-2013赛季的热火，2007-2008赛季的火箭等等。那如果您是一个喜爱历史球队的玩家，或者喜爱那些已经退役的传奇球员的玩家，您可千万不要错过，快到这些球队中去各取所需吧。第四个主菜单，传奇经理以及终极联盟。这个呢，也算是 2K 历代游戏作品中的老古董了。我个人呢，就非常喜欢这个模式。您可以在其中呀，选择一支球队，并且作为这支球队的总经理来运营管理这支球队，完完全全的掌控一支球队，同时呢，也要操控这支球队来比赛。而本作中呢，除了以往的传奇经理、终极联盟、线上终极联盟和赛季模式以外，还有全新推出的今天开始模式以及季后赛模式，都是非常的有趣哦。第五个主菜单 2KTV， 则是 2K 游戏中特有的电视频道，每周呢都会更新一期电视秀，保持与最新时事的互动。第六个主菜单，选项特性。您可以在这个菜单中设置游戏的操作、比赛中的属性等等，来自定义您的 2K17 游戏体验。同时您还能观看 NBA 现在每支球队的阵容、历史以及球员的个人资料等等。那这里呢，又必须要支持一下正版了，因为每一代 2K 游戏都是从赛季开始前就出了，所以在赛季中途呢会有一些交易转会。那你在盗版游戏中是无法更新实时球员名单的，因为盗版游戏无法连接网络。当你想要更新球员名单的时候，你需要去下载一堆破解补丁，非常的麻烦。而正版游戏则会随时连上网络，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更新球员名单，包括转会交易，还包括了球员能力值的变化。游戏刚出时呢，会有一个根据上赛季结束给球员定的一个能力值，那这个能力值呢，也会随着球员在现实生活中新赛季中的表现而不断变化。那这个主菜单中还包括了一些像阵容编辑器呀、 2K 节奏、 2K 球鞋等等选项，需要玩家们自己去探索发现了。那这款游戏的操作性相比以前的作品是更加的接近现实，我个人玩的时候是喜欢用手柄，操作起来非常方便。而我最喜欢的晃人、过人动作则要通过右摇杆键来自己控制，相比较以前直接有过人键，这个设计更加趋近于现实生活，所有动作都可以自己去创造。当然还有很多类似于球员徽章、比赛解说、游戏内实时数据等等有意思的设计，都需要玩家们自己在游戏中去体会。

你在远方的山上，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 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，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记分享生活，分享快乐。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，平时啊都是与大家分享最近干了哪些事儿，看了哪些电影，又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推荐给大家。今天呢要为大家读几封信。近几年啊，荧幕上频繁的出现和书信有关的节目，例如《朗读者》《见字如面》，这些节目其实都在呼吁人们回归最原始的表达方式。一直以来呢，我都很喜欢写日记，但逐渐的从在纸上写变成了在电脑面前敲字，就像很多人喜欢看书一样，逐渐从翻书页到点击手机屏幕。其实在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，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的，拿起笔翻开书也许会有别样的感觉。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，书信是有质地的生命的保存，所以今天就将它分享给你。现在进入读信时间。第一封家书。亲爱的爷爷奶奶，您们好，虽然咱们一周见好几次，但我还是想给你们写一封信。爷爷很喜欢读信，我小时候给他写的生日卡片他到现在还留着呢。时间真快，我已经快20了，您俩也迈入了80岁的大关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的第一份记忆，就是和您俩在咱家平房的小屋里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小时候也全是那个场景。您俩老说，一转眼都这么大了。哎，是呀，今年您俩的身体都不是很好，去了好几次医院。我都这么大了，每一次去医院还是会哭，这点和小时候是一样的。有时候躺在床上，一想到您俩岁数大了，眼泪就止不住。吃饭的时候也会突然想到，然后抬头好好看看您俩。咱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您俩才60多岁吧。我现在已经上完一年大学了，上了爷爷和我都最喜欢最想上的大学。记得高考报志愿的时候，家里人给我提了很多建议。我问您俩的时候，您俩说，选你最喜欢的，甭管别人。从小到大，爷爷奶奶给了我好多力量，所以您俩一定要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按时吃药，再陪我个几十年吧。 我这个假期在学车了，爷爷不是说想坐我开的车去兜风吗？马上就可以实现了。您俩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可爱的爷爷奶奶，每次吃饭回家的时候都要给我带好多好吃的，什么东西也都要留着我去的时候再吃。奶奶总说我要和你分享嘛，我会常去看您俩的，要等我哦。上学的时候很忙，有时候忙到回不了家，也顾不上打电话，有时候真的很辛苦，很想家。但是一想起爷爷会和小区里其他的爷爷们说我的大学，我的孙女儿，说我会上电视，那我就要为了这个努力，我会让您俩在电视上看到我的，相信我，我爱您们，一定要一直一直陪着我。这封信读完很让人感动。我记得之前在《向往的生活》中，黄磊老师曾经说过，最亲最美好的关系一般都是标配，像爸爸妈妈和孩子，只有两样东西是自己选择的，朋友和爱人。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珍惜自己的家人，好好陪伴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。其实我也是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就想赶快帮他们完成心愿，时间不等人呢。那么下面看起来是一封情书。蔡先生您好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完美的男孩子，盛世美颜和实力兼具，情商满分。你是98年的狮子座，我是99年的白羊座，难怪第一次见面就感觉似曾相识。我的老朋友，好久不见呀。你说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，你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我也要赶快追上去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闯出一片小天地。梦想是陪我睡觉的东西，不实现它我会失眠，而你就是我的梦想。有人说偶像之所以是偶像，是因为他活出了你理想中的模样。我之所以被你吸引，大概是因为你既像另一个我，又像未来的我。你喜欢唱歌，我希望可以唱歌给你听。你喜欢跳舞，我想把你跳过的舞都学一遍。有着相同的爱好，但是却又是不同地方的两个人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好像有个人在陪着我一样。我呢，是个时而优柔寡断，做事犹豫，时而非常果断的人，但在对待喜欢你的这件事上，我没有半点犹豫。我曾幻想过无数次见你的方式，都不如变优秀去到你身边。所爱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。希望这些年我们可以各自努力，一起加油吧。那这封情书其实有点特别啊，看起来是对偶像的喜爱。相信万千少女们一定都追过星，就像信中说的，感觉有个人在陪着自己。其实对我而言，偶像其实给我很多力量，在他身上能看到努力与热爱，这些无时无刻不感染着我，让我去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，这种正能量的传递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那么最后一封是写给闺蜜的信。嗨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，好久没见面了，你一定觉得我写信给你很肉麻，但心里还是很幸福的，对吧？今年是咱俩在一起的第4年了。人们常说高中的记忆是最美好的，褪去了初中的青涩，还没有大学的成熟，所以首先很感谢你能陪伴我度过高中岁月，我的美好全都是因为你的参与。我们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，可以一起追星、追剧、打游戏，做很多闺蜜一起做的事情，一起吐槽，抓到一个点能吐槽一路。和你一起走，回家的路变得短了许多，现在想来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家了吧。上了大学之后，各自都有了新的朋友，也有了新的生活，但我们之间依旧如初，有什么好玩的或者委屈的事情，还是会从头到尾的讲给对方。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，永远不嫌麻烦，永远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永远在一起。我们就像孪生姐妹，总是说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事情，嘴上说着你烦不烦，你为什么总学我呀，暗地里却很开心。跟别人介绍彼此的时候也是一脸骄傲，你说感觉我们之间的聚会很少，那我们就约起来吧，你要陪我一起做很多事情呢，对吧。哇，这封信可算是唤起了我高中的记忆， 相信每个人的高中记忆都有很多小美好，当时风靡整个校园的三角组合，虽然不能再手挽手穿着校服走在校园里，但我们可以一起走向更远的地方。人生中挚友两三就足够了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好好珍惜身边的人。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给大家讲述了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三个小故事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感同身受的部分呢？人这一生中啊，可以有很多感情，但希望大家抓住并珍惜最宝贵的那一段。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话，和大家共勉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真实、最美好的事物，永远来自你的身边和你将创造的未来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分享生活，分享快乐，我是恩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春天，骑单车，草绿了。夏天，晒太阳，花开了。 深秋山顶。沙看夕阳，阳光，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 秋天， 一段日光 牵着手， 手心散， 叶子黄了。 你说，秋天掌上的日光，你曾能许一个愿望。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，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，只想要简简单单快四季更替， 温暖每个心在， 真情不变，温暖每一个期待，一天一夜982青春联盟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，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，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。 董酒1258，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，